走了我，再也不会迷路方向， 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，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，

明星钟情九六九， 九六九。 此刻我是主导。 你的心有一道墙，但我发现一扇窗。 今天是你和肥胖分手的第一天，所以千万不能和宵夜藕断丝连哦。你好，我是郭靖。 肩膀是我豁达的天堂，等